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的推荐人蔡国庆。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红红的北京》。这首歌其实还是延续了北京的桥的那样的一个叙事，把北京的名胜古迹全部都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去了，所以把北京最具有特色的大家网友啊这种打卡地都唱在了这首歌当中。它更具有一种现代感和时尚感，不仅唱我们古老的北京，更唱了一个新时代的北京。我觉得真的是在最好的时候我唱了红红的北京。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歌曲《红红的北京》的作曲者孟文豪。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深深地爱着这座美丽的城市。 红红的北京，为祖国添彩，红红的北京，锦绣前程。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 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今天早晨可真是堵啊堵啊堵啊，恐怕今天早晨的关键词就是堵。早晨出门要各位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的都有这样的经历哈，突然那场大雨突如其来，雨量真的是这个很大哈，然后呢就纷纷的给自己家小朋友穿上雨鞋，然后披上雨衣啊，然后打上雨伞啊，然后出门，结果就看到就开始游车河哈，在学校的周边，然后车就拥堵不堪哈。其实呢我觉得经过这样一遭之后呢，我有一个经验分享给大家。遇到这样的天气，首先要提前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天气预报，然后你就做好一切的预案啊。明天早上有大雨啊，哟，坏！早上要送孩子上学，那这点怎么办呢？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就不要开车了，因为开车在学校周边呢，停车位基本上没有哈，就别想了。然后呢，这个胡同里也比较窄，开着车呢很容易就堵死了。然后着急吧，不能弃车而逃，孩子又上学晚了，然后自己上班又迟到了，多着急。选择绿色出行，早点出门，选择带着孩子走过去，然后呢会有志愿者哈把孩子接到学校，您再踏踏实实到您的这个家里再开车。如果说我家特远啊，不行了，根本不可能，可以把车子也可以停在1公里或者1.5公里之外的地方，然后呢停好之后再带着孩子走过去。我觉得这样呢可以大大的缓解这种交通拥堵哈。一定要提前做好预案哈，当然要早点出门了。如果你说哎呦这都快晚了还走过去，不可能啊，早点出门，早点出门。也建议学校可以错峰哈，让家长可以错峰，比如说高年级、低年级、中年级分不同的时间到校。遇到这样的天气，可以突然来一个这个灵活机动的处理哈，哎，这样省得家长惊魂已定。除了这个车河之后，其他呢学校比较远的地方呢，交通还是不错的，一路走长街过来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很畅通。就是在学校周边真的是拥堵，特别是遇到这样的天气，一方面学校，还一方面就是自己家庭啊，可以做好预案工作。好了，刚刚呢早秀已经帮我预告过了，你说手动挡的汽车手动变速箱真的会退出历史舞台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近呢，某某汽车正在签署一份传统手动变速箱的死刑令，带引号的哈。那手动挡车型呢，或许会在2030年之后彻底消失。如果你没有被上述命题命中，那只是单纯的喜欢手动车型，那么很遗憾，手动挡车型很可能在未来转变为豪华选配。如果预算不足的话，那么你的 C1 驾驶水平很可能再无用武之地了。据数据统计显示，2005年国内手动挡车型的占比高达80%以上，但是到了2020年，手动挡的比例已经不足20%。在这20%的基数当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呢作为营运车辆。一旦减去了营运车辆，手动挡的家用车的占比或许还不足5%。有朋友曾经说，哎，伴随着手动挡的逐步消失啊，户外越野恐怕也将成为一项豪华运动了吧。如果你不愿意为选配手动挡而花钱，那么你的越野乐趣就只能停留在3把锁。也有网友吐槽说，淘汰手动挡的原因难道是因为不爱坏的手动挡的变速箱影响新车的销量吗？其实也不是哈。我觉得历史的发展吧，这可能未来是一种趋势，并不是说你以后再也见不到手动挡了，只是说它被应用的越来越少。那你说厂家如果说眼看这种没有什么前景的车辆，他们会量产很多很多吗？肯定不会。那么如果喜欢这样的话，就可以寻找一些高端车，不愁卖啊，不愁卖这种车型哈。好了，汽车音乐会，北京时间9:06:35，别忘了下载京津 FM 升级5.0版本寻宝，同时呢也升级你的用户等级哈，升级到3级就可以让我很容易发现你，可以发图片喽。同时在聊天室当中找到汽车音乐会吧。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送给你一首歌曲 Good Day。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Give me a sec and I'll tell you all the reasons why. Got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bed and I put on brand new clothes looking super fly. It is this girl that I want. Tonight she says she's alone. Today is just that day. Oh, it's like my soul. Lucky's Yuck 带来这首 Good Day， 也把好运送给你。别忘了主播还要请你来喝咖啡哦。好了，赶快在听听聊天室当中选择悄悄话，把地址和电话发给我吧，我来帮你下单，帮你下单，免费的咖啡就会送到你的面前了。如果此时此刻你说我还在路上，好了，你到办公室的时候，这杯香甜的热气腾腾的咖啡已经放在你的办公桌上了。哇，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赶快下单吧。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很好听的一首歌，是不是属于80后90后的青春回忆？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生如夏花来了，今天不是你包场哈。然后他还在地铁里，现在还在地铁里吗？彩虹的微笑也来了，白纸半张，还有 FD， 没，我到公司了。哎，你运气真的很不错哈。还有5434，大家上午好。还有想准备静静听歌的哈，哎，少君777，你好。梁菜说前几天出差啊，都没听节目，早上早早的打开 FM 听听 FM， 呵呵，终于听到了冰姐的声音啊，回来啦回来啦，来来来，坐，喝杯咖啡吧。还有只好空白也来了，心里话心里话，好久不见心里话。还有7789，你好，欢乐咖啡时光，哎，我喜欢你的名字。凉菜冬之梦也来了，他说好音乐配好咖啡，好咖啡配好主持人，还有好听的歌曲呢。 FB 也说最近抖音一直推送给我孙燕姿的绿光，是不是不小心透露了年龄呢？没有啊没有啊，现在2000后2010后都喜欢听孙燕姿的歌呢。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了吧。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因为我总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喜欢的人不出现，见的人不喜欢，有的爱犹豫不决，还在想他就离开，想过要讲究一点，却发现讲究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 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就算心烦意乱，就算没有人作伴，哦，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换 就越习惯不安，因为我总会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一辈子的孤单。这是奶茶刘若英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李琦的版本。男生的版本和女生的版本真的很不一样，男生呢有更多的厚重感，还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是李琦在青春歌舞剧《我的青春高八度》当中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14年的7月。李琦也说，这支歌曲的 MV 啊是自己一个人独唱的，也是全剧当中最喜欢的一首。这支 MV 呢从汕头拍到上海，战线拉得很长，有很多不同的景哈，拍了4、5次才把这一首不到2分钟的音乐拍完。别看呈现给你只有2分钟，但人家背后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辛苦，要拍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更喜欢奶茶刘若英的版本呢，还是喜欢男生李琦的版本一辈子的孤单，还是你更加喜欢自己的版本？好了，第一杯咖啡已经下单在路上了，第二杯咖啡属于谁呢？送往北京的哪个城区呢？来，赶紧把你的地址和电话以悄悄话的方式发给我。哪里的悄悄话？哎，下载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然后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刚才听到了男生翻唱女生的音乐，现在再来听听女生翻唱男生的作品。单身李记，桃子陶晶莹翻唱张雨生的作品，重新谱曲，完全表达出了不同的含义。女生的角度，单身李记。 随

张惠妹缓缓。 你叫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相随，巴黎呀，巴黎呀，巴黎呀，巴黎呀，巴黎呀，巴黎呀，巴黎呀，巴黎呀，扑啦扑啦飞，扑啦扑啦追，紧相随。只要你完美，我情愿破碎。 2009年发行首张专辑，2009年解散，整整10年的时间，带给我们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说《穷开心》呐，《洗刷刷》呀，有他们鲜明的标志性哈。《化蝶飞》也是他们当年的代表作品之一，而且风头正劲。下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北京时间9:35:4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那我们的两杯咖啡已经送出了，准备接单吧。告诉你们，一位是在海淀区的朋友。还有一位是在西城区的朋友，还有吗？今天还有第三杯哦。好了，继续在听听聊天室，用悄悄话的方式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发给我哟。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欢迎加入造梦者的队伍，在冒险穿越新的大陆。神奇伙伴在中午天，爱是魔法。 朝想去的地方，朝未知的方向，夜再黑又怎样，夜抬起头总有星光。 华语 Live 王，享用华语 Live 王，就是现场演唱特别棒的张杰代言的《梦想新大陆》，他演唱了游戏的同名主题曲哈。作为神奇宠物店店长的他，以充满力量的方式，用音乐向大家宣誓，用牵手的期盼做彼此的光亮，陪你宠爱每一回合，不是陪你宠爱一生哈，陪你宠爱每一回合，呵呵，好吧。也是因为这个为了游戏哈，特别做的一首作品。上周全新推荐也是空降过来的第九位，张杰《梦想新大陆》。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一天突然想起这首歌，特别适合在路上相伴，送给你了。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从意图到歌词再到编曲，中西合璧没得说。还有间奏部分，二胡和口琴来混搭输出，超级用心哦。有请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花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只有神像的摆设在我心里面摇晃，整天夹着刺在那 ABCD 的街上摇，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纽约的司机坐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驾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感觉好无聊，哼一下民谣去享受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哪里可歇脚你可让我知道，纽约的世纪坐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

哎，在胡彦斌的演绎之下也是增粉不少哈，而且已经在我们的榜单有超过3周的时间了，也不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当中出现了哈，继续加油，上周第19名，本周大踏步向前声第7位。好了，那继续攀升了第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听，听到这样的轻吟浅唱，你可能很难想到这是阿妹江惠妹吗？ 怀念半空中的云，调转时朝向微醺，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待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追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 感觉现在他唱歌收敛了很多，更多的柔情。上周第21名，本周晋升到第6位。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10到第6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0位，花儿乐队《化蝶飞》。第9位，张杰《梦想新大陆》。第8位，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第 七位，胡彦斌 Fun Run。 Let's Fun Run Fun Run Let's Fun Run Fun Run。 第六位，张惠妹缓缓。 你叫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管我身边有谁，你就这样眼里千言万语勾搭我的心，证明你那一句话真中狠心，温柔温风女生的不爱和犹豫。Oh， 你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是你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无法无天狠狠爱。一直觉得有什么都慎重的事情，可不能抛弃。温柔干嘛给你，用力推你却被你的真心感动了天地。管你是天使还是魔鬼，月夜月亮我开始天天想见你。Oh， 你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 发行的这首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了，不光唱腔进行大转变，更是内在外在同步的翻新，歌曲加入摇滚元素，在发音和曲式编排方面更能凸显出他的优势，硬板快歌在更大程度上弥补他声音的不足。歌曲本身没有太大新意，但是对于习惯了席若瑄嗓音的歌迷来说绝对是 surprise。你收到咖啡了吗？是不是 surprise？ 哎，今天腾冰继续请你喝咖啡，为你添料了。稍作休息，第二个小时还有彭羚的《囚鸟》，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周杰伦《可爱女人》，还有张含韵、胡彦斌、谢慧欣、TFBOYS 后场，稍后再回来。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the show Friends was overrated. I think rich kids have it easy, and PDA is creepy. The internet's obnoxious. People my age make me nauseous. I think marijuana's classy, and doing coke is trashy. Am I just high, or am I kinda right? Kinda right. Is it just me? 让每个 Chili Peppers 和 Sasha 共同合作这一首2020年去年推出的很新冒着热气的作品 Is It Just Me， 依旧是用他从容空灵的嗓音表达着对世界的粉丝。北京时间10:0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听听聊天室当中，谢谢面朝大海来点赞哈、啊。今天不是那位朋友，那位朋友谁来着？今天不是你的包场哈。看到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和我积极的互动，说明你们还没有到公司，还没有到目的地，还在路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不要互动啊，坐车的时候当然可以了。到单位之后没有那么特别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也可以稍微和我互动一下。然后呢，接到咖啡的朋友，待会儿方便的话连线一下，跟我们说一下收到这杯主播送的咖啡的惊喜 surprise。好，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给所有的爱车一族解决一个头疼的问题。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酷炫、狂野、时尚拉风，大概是每个爱车族想象的样子。可是开车呢，难免遇到剐蹭，看到伤痕累累的爱车，车主们都是大写的心疼。这时候很多人都纠结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到底该不该补漆呢？去补吧，怕毁了原厂漆；等一等再补吧，又怕防到这样的雨天生锈。那么到底什么程度的漆需要去补？补了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呢？说说看哈。首先，什么是原厂漆？很多人不选择补漆就是怕伤了原厂漆。那原厂漆呢，通常是指汽车在出厂时的车漆。汽车生产线上喷涂的车漆呢，分为四层，分别是电泳层、中涂层、色漆层和清漆层。一般的汽车售后对于车漆进行修补，都是在表面的三层做处理啦。所以呢，后补的漆的光泽度、持久度、鲜艳度、平整度和硬度都难与原厂漆相比啊。哎呀呀呀！第二就是，那补漆对于车辆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由于重新喷漆和原厂漆的油漆材质本身工艺流程上存在区别，所以补漆的时候无法修补电泳层，时间久了，汽车的外表呢会出现色差，颜值大大降低，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漆面脱落的现象。大面积补漆也会对车辆的保值率产生影响的哟。对于年份长的车补漆在所难免，这一点对于二手车价格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于准新车而言，相同的情况之下，补过漆的车子比没有补过的就要便宜很多哟。好，不要哭。那么什么样的划痕需要补漆？来看看哈。如果只是轻微的擦伤，比如油漆表面的划痕，看到没有车身的金属，其实是没有必要补漆的，因为补漆打磨掉更多的原厂漆就得不偿失了。用粗蜡打磨或者多打几次蜡，划痕也就慢慢消失了。但是伤及底漆的伤痕就必须修补了，尤其当划痕比较深，露出金属的时候，一定要尽快处理，因为钢板的这个材质很容易生锈，如果没有马上补漆，那么可以先用牙膏盖住伤痕，避免生锈，然后再用补漆笔来稍微的修复一下，最好还是彻底有时间去解决一下。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温馨提示，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彭羚《囚鸟》。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Terry Ra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52，欢迎继续侯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唐编，你是谁？听听聊天室当中还有谁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的，隆重表扬一下。好了，待会儿就连线了。收到咖啡的朋友，再慢慢的享用这杯主播送的咖啡了吧。好了，今天的重点环节，我们周四要来关注赛车。在电影《飞驰人生》当中，可以看到在跑巴音布鲁克拉力赛的时候，有人就在副驾驶座上，咦，那个人是谁？其实呢，在越野和拉力赛当中，副驾驶必须做领航员，领航员呢也必须拥有比赛的执照。领航员的作用呢，就是协助赛车手完成比赛，随时呢向车手报道路况，把比赛当中的所有信息都告诉车手。但是在其他赛车比赛当中，副驾驶呢是不可以做人的。还有，那么如何获得赛车的执照呢？下周四再来为你做详解。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有请张含韵和 QQ 飞车的《极速战机》。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Wake me up, up, up. 戴好围巾，全面唤醒。

Somebody 来自美国的电影组合 The Chainsmokers， 他们制作，同时由成员 Angel 还有美国说唱歌手 Julian 共同演唱的，2018年4月发布，也是流行电子的完美结合了。另外呢，全手绘的文艺的 MV 也是相当相当的有趣啊。好了，北京时间10: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大家期待的你把我灌醉。好了，现在导播示意我听歌之前，我们今天有一位听友得到了这份惊喜，汽车音乐会为你添料，主播为你送咖啡，送给谁了呢？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看看这杯咖啡是谁送给谁的。喂，你好。哎，杨颖你好。 哎，你好。 你好。哎，两个声音。哎，杨颖你好，这杯咖啡收到了吗？ 啊，收到了，收到了。啊，是您给的是吗？哎，谢谢。 但是是谁让我下单的你知道吗？ 是谁呀？ 是你家先生今天特别呢点了这杯咖啡送给你的。嗯，他现在也在线，刚才都听到他的声音了。来，有请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老董，老董 春姐好。 哎，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2015年听我们节目，咱们都已经相伴有7年的时间了哈。 嗯， 老董说哎呀，这个主播今现在请大家喝咖啡真的好，能不能送给自己的爱人一杯咖啡哈。哎，怎么会想起要送给自己爱人一杯咖啡呀？ 哎，首先你这样说吧，非常感谢冰姐。早晨说送了一个咖啡的时候，送给最想送的人，我最想送的人肯定是我媳妇儿啊，因为跟我们在一块儿16年了，她是最辛苦的那个人。 嗯， 有点感动了啊。 不要煽情。 我们在一起10几年，就是一起成长，然后给我生了2个非常好的孩子。 嗯， 他是最棒的人，最辛苦的人。老婆，感谢冰姐能送给你个咖啡，谢谢。 嗯，谢谢冰姐。 我想知道现在杨颖心里是不是很温暖呢？ 嗯，是很感动， 很感动。 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咖啡吗？ 送给你们这份幸运哈，也希望你们相爱到永久。 谢谢。 哎呀，特别幸福的一家人哈，祝福你们。 谢谢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好，也送给你们一首歌曲，周董周杰伦《可爱女人》。 在阴影里，我被你迷的迷的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神经病，感谢地吸引你让我懂了你，漂亮的人我面红了，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动了，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了，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了，可爱女人漂亮的让我面红了，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动，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好了，你们期待的这首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送给听听聊天室当中的秦未了、生如夏花，还有点赞助力榜第一位面朝大海，谢谢你们支持汽车音乐会。 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Oh, 爱让我变得看不开。Oh, 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不回、猜最好最坏都猜，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